锵锵三人行，今天很高兴，咱们还跟这个朱天文聊天啊，咱们台湾的著名女作家、编剧啊，这昨天介绍过一遍。不过昨天说到一个引人注意的人物，就是胡兰成。胡兰成乃你的恩师啊。那从胡兰成，马博士就想到了张爱玲。你当年有从胡兰成嘴里听到过他怎么来谈张爱玲吗？ 有啊，有一次我们散步啊，什么吃饭啊，什么的，甚至常常举例会举的。 比如说。 好比有一天我们从那个家里走出来嘛，那个坡路哈、啊，走了去公车站。那在坡路那天是早上吧，那个马路有一半是阴影啊、屋子的阴影，然后一半是阳光。胡老师就说，这个张爱玲是顶讨厌人家把她看成怪物或者是怪癖啊，种种，她其实。本人就是随时都有一种喜欢跟喜悦，好比他也是看走这个马路，看到屋子的屋檐的阴影投射在马路上，一半是阳光，他就会感到很开心。他说张爱玲是这样子一个人呐、他在顶讨厌人家把他弄得像一个怪物的，这是胡老师说的。 有人会把他觉得是怪物吗？ 就是怪癖啊、就是种种吧。 他是很细致了，我听有人说 他的不近人情， 对， 他的格格不入， 非常的冷的，让你不敢亲近。 怪物吗？不是，就是挂号怪物。 不是你刚描述哈、说胡兰成这样说，令我想起那个李欧凡教授哈、就是他也说他年轻的时候见过张爱玲嘛、那时候在美国。李教授还是学生，然后张爱玲呢，有人请张爱玲去一个研讨会哈，张爱玲居然去了，因为我心中想呢说张爱玲不会去吧，他去哈，然后呢李欧凡是学生呢就负责去旅馆接他去，然后接他出来呢，李欧凡就说跟他一起走路的时候呢，走到一半张爱玲就是突然停下来、跟他指，哎，你看那个花好漂亮，然后就走到树上面花了几分钟在看花哈，这种对很美丽的事物哈，非常的专注，那种感觉完全对了， 一种喜欢喜悦。 对，那我好奇啊，朱天文，你有没有很遗憾你没有机会见到张爱玲？你没见过她吧？ 没有啊。 是啊，是啊。有没有过这样的遗憾？说，哎，没办法跟她聊过一次。 不会啊，我觉得不会，就是其实最好的部分还都在小说里。我们常讲说是你。喜欢一个人的书的话，我觉得看他书就好了，不要见他本人吧。 是啊， 因为大部分都是失望的时候多。 就是、吃鸡蛋好了，不要见母鸡了。 我觉得不要，因为我自己写作经验，我也是觉得说他最好的部分其实都在书里了。我觉得。 但是我也觉得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体会，就是说，你现在年龄比当年张爱玲的时候大一些了，然后呢你能够再看张爱玲的这个小说啊、有时候你能看到一些破绽，是吧，看到一些他呀靠着文字技巧糊弄过去的东西、然后你也觉得很喜欢很喜悦， 看出破绽了。 我倒是你能看出张爱玲什么破绽，你能给我举出来吗？ 实际例子是一时想不出来啊。总之我大十几年前我有机会就再看他一次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破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看他的那个短篇小说集就是传奇，23岁的时候啊，23岁24岁的时候，他的精彩的经典全部是这个年龄写，23、24岁多小啊， 对， 所以以前是看不出破绽，那现在看就是说他经验所不足的部分，或者是他想象力因此到达不了部分，可是他那个记忆文字的记忆太厉害了，他就会那个这样把它跳过去，用很漂亮的姿势把它跳过去，所以那个裂痕哈，或者是他经验不足部分，你就连行家都看不大出来，被他那个漂亮的记忆就是这样跳过去。但是你后来我们自己知道那个经验，知道种种够的时候，这些地方你就晓得说他是用他的文字遮过去了。特别我觉得是像什么第二炉香啊。好之类的一些东西，特别会 像张爱玲那么多作品，你个人最有没有最喜欢的哈？或者说每一篇，当然我们知道每一篇各个有特色。 其实后来觉得他的散文是偏偏喜欢，比他那个小说会有破绽。好，因为不一定有些是虚构部分，那虚构部分年龄到底有不足啊？ 就用那个漂亮的文字盖过去。那但是散文部分完全就是他当时他的见解， 嗯， 哈，他看书看画看那个整个上海看香港，哈，就是细节， 细节， 所有的细节实体啊。那这个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你看实体，我就像我刚刚讲的，最好的部分时候是它又是实物，就是物， 嗯， 好， 嗯， 就是一个深度是在哪里？深度是隐藏的，藏在哪里？就藏在表面。 嗯，哎，这个说法有意思，嗯，我看人就看表面， 有深度， 就是， 所以我常说文涛有深度， 有深度， 对啊， 你还以为我在挖苦你。 这个世界除了表面没别的，真的，它就是你能看到的表面，你老以为它背后有什么，实际那是说不清的。你比如说我， 但是，你就是说，是隐藏在哪里？是藏在表面。那这个表面是最好的部分，我刚刚就是或者是昨天吧，啊，提到那个就是胡兰成讲的，其实最好的时候，为什么是讲说男人就是抽象化，就是把这个背后东西跟这个物把它分离开来了， 是是是， 就变成是有抽象的，有具体的。但是最好的时候呢，就像张爱玲的散文是太精彩，就是又是物。可是它又是叙事， 嗯， 然后又是神话，又是冥思， 嗯， 最好的部分是都在一个小小的物里头， 那就浑然天成一体了。 对，就是我们讲精气，我们好比讲说年轻人精气神是一体的， 嗯， 它没有分开的， 嗯， 那其实你物就是物是一个表面，但是它的灵气，它的什么什么都在里头了， 嗯， 那个抽象化意思其实就男人抽象化就是要看女人要说明所以然，嗯，其实基本上已经分开了。这样 你看哈，我们过去大陆人这个革命年代养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哈，就是一说谁就会说他是什么主义， 嗯， 就哎，我倒一直你照你感觉，你比如说像张爱玲，她的人生哲学或者说她的这种社会 看法，她就是实物， 她类似于什么主义呢？拜物教。 嗯，我觉得不是拜物，就好比说，有好像很多人说这个那个屋檐的话，里头像博物志的写法， 哈， 那博物志我觉得它不是拜物，也不是恋物，我觉得是，就是像我刚刚讲最好的时候，啊，什么都在这里头了。你并没有一个什么作为一个客观的体来分析它，好来拆解它。 我也看到有人评论你的小说， 嗯， 就说你的小说里头融汇了大量的这个资讯，就是博物志， 嗯， 就说像博物志一样，嗯，就是照我们通常想，跟你的什么情节或者什么能有多大关系呢？但是你可能会不厌其烦的去写一个很小的细节或者一个东西的一种用法，它的这个变体什么的，好像会写很多，而且这需要大量的知识，说实在话就是你得书读得特别杂。 我觉得对我来讲都不是知识啊，也不是那个一个外在的，而是你就是就好比就像马奎兹吧，那个就拉丁美洲的那个， 我叫马尔 克斯，我们是叫 百年孤独 啊，百年孤寂。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世界还太新，好，都还没有名字，你必须用手去指，没有名字你叫不出他名字，必须用手去指， 嗯， 好，就世界是如此新。其实基本上汉赋也是这样子，就是汉朝汉赋，很多人都说汉赋是堆砌文字啊， 嗯， 好，是那个就是意义不大，就是在堆砌文字，其实是他们不了解。其实汉赋就像马尔克斯的讲的，就是你汉朝一个天下新的出来，打了一个天下出来，世界还太新，哇，好多东西出来，你光是马，这个马，每个马是如此的不同，他必须这样给每一个马一个名字，好，给每一样东西一个名字，因为太多的新东西、新物质，它充满了一种好奇跟喜欢，世界还太新，还没有名字，你必须去用手去指，所以对我来讲，所有的物，好，不是恋物，根本也不是拜物，而就是如此多的东西人家都没有看见。 那就好像说圣经里说的嘛，上帝说哎，这水是好的， 对， 命名了嘛，就有了水。 我就是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了， 就是如此多的东西为什么人家都看不见呢？那是不是做一个屋，他就是像说世界太新，对他来讲他都看到了，那他就用手去指，然后给他一个赋予他一个名字， 嗯， 然后给他一个造型，让人人都说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其实博物志的 好的部分是在这，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伴舞，也不是恋物，而是世界海泰星、哦、那对人家来讲是一个旧的世界了、 就 是一个很平凡、很无聊的，可是对一个乌来讲没有啊，他都看得见呐、啊。 对，而且像是第一次看到 啊，对，哎，他有那种， 他有那种欢喜嘛。其实你说的这个好像乌啊什么很玄，我觉得确实有点像女人。嗯，你看，我一直观察呀、啊，这个女人呢、啊，对这个物品呢、啊，或者对她看到的东西啊，比男人是要嗨一点的。嗯，为什么？你看在商店，你像我们男人就这么看嘛。但是我总是发现女人是不是肾上腺素还是高一些？他们在一起总是说，哎，你看那个很好看的、啊，你看那个很好看的、啊，他就是。 这是本能， 嗨一点，对不对？ 本能 欢喜一点。 男人当然啊，在商店看到物件都想到钱的嘛，自己买当然要花钱，旁边的人要买我也花钱，所以可是刚说那个马奎斯哈、啊，内地叫马尔克斯哈、啊，我发现他这几年成为包括你在内的他的作品成为圣经了嘛，是吧？我看到 好多人在 对非常好像有非常大的影响 力。我觉得对那个创作者来讲，对创作的人来讲，读者可能并不一定，创作者特别能够得到一个那个助力， 你看 这是一个看世界的角度 吧、嗯、对这个角度，你看我们也给它归类主义，我们叫它魔幻现实主义 啊，对啊、嗯、 魔幻现实。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是对女人比胡兰成还会说话呢，是吧？你还请你来，是请你来我们节目。 那完全是因为家辉的， 香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是，没有，那当然了，香港文学史一件大事，因为八年呢、啊，我们在香港读者，包括两岸三地读者，等这个书等了八年。我也是八年前在香港第一次见朱天文嘛，我还后来写了一个小方块哈、啊，我说朱天文啊，就像他书里面提到一个低眉。菩萨 低眉 啊， 那么好心地，为什么呢？那天开完一整天的会已经很累了嘛、嗯、还晚宴，晚宴之后呢，大伙说要去兰桂坊，记得吗？去兰桂坊爵士乐，哎，子东老师啊，那天 非常 啊，徐子东非常不高兴的，因为我们分两辆车去哈、啊、他的车撞了，在半途撞了 对, 对, 对那天哈、啊、然后呢我们去到了，我明明看到天文已经累得不得了，我猜你是不想扫大家的兴吧、嗯、他不去很可能大家都不去了，他在那边用手了撑着眼睛、嗯、一直撑了一个晚上陪大家来喝酒聊天这样、嗯、我觉得哇，这个女子心地真是好啊。 我给你看看这个封面是不是能引起你的这个弹性，嗯，就是就说这个嘛，这是个花字， 花，对， 这是他的书桌、嗯、但他书桌很雅致的啊，然后说这个字就是胡兰成的， 对对， 这是什么讲究？ 哦，没有，这个花字是因为他去就有人来悼念，那他们都会有一个回礼、嗯、回礼就是用了一个绢，好，上面就把胡老师的这个字就印在上面、嗯、所以我也得到一份这个回礼、啊、那我就把它压在那个玻璃垫底下， 嗯, 嗯，因为胡老师的书法在日本是那个都可以、嗯、可以卖钱养活生活的、嗯、那他也不大，他就平常不大写，好比说当年1976年吧，我们要办三三期刊的时候，那时候胡老师已经回日本了，他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期刊就说啊，他回去他去筹款吧，嗯，好，筹款无非就是写字，嗯啊，就是写书法，所以写书法在当时也就帮我们也弄到了，寄了个20万的台币，先是寄了个20万，后来又 76年20万是很大一笔款， 很多耶，嗯，76年的时候。嗯，那他的字就在日本是有行情的，那平常他也不怎么写，可是久久呢，胡师母就会说、嗯、啊，家里又没钱了，说、嗯、某个公司谁希望能够讨你复制，或者是有个议员希望能得到你复制啊，这时候胡老师会写、嗯、写了那个胡师母拿去就可以得到一笔钱，这样生活费就有。嗯， 学写字哈，文涛也学写字， 是写字能卖钱。 对对对。 但是他，我有点不理解，当时他70几岁是吗？嗯， 因为他去世的时候72了。 72，就等于 在75去世、 在他的这个比较老的时候哈，哎，他就收你们这么几个学生，嗯，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期待，还是什么？ 他也。 他其实他自己是讲说他是没有学生的，好，他也不收学生的，他说他是像黄老而不像那个儒家，不像孔子，因为黄老是什么，是你强的人自己就跟上来，他是不普度的，好，不度人的，不度弱者，好，你强的人就自己上来，所以他说他是没有，他基本上他说我不收学生也没学生，你要嘛就自己强就跟上来， 就是用他生命来感染到你，酸染到你哈。可是说起，我记得看过文章啊，有说谈到朱天文的作品哈，说哎，好像越写越深，越写越有层次感，等等等等，意思是说好像你的作品整个创作历程里面哈，有人替你分了期，三三是一期嘛，后来是一期，后来这几年吧，受那个好像也蛮受那个我们刚说了魔幻写实主义哈的一些影响，又有另外一种特色出来哈。我好奇说你自己看你的作品这样创作哈，从三三到现在，你自己感觉有这样的变化吗？ 变化很大啊！你如果已经五十岁了，还是跟你那个年轻时候都没什么变化，就太不长进了。 哎，这个我倒真好奇，这个你能不能讲讲女人，比如说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她这个年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呢？很难想象。 我想年轻的时候吧，一直即便到三十岁，你都觉得那个爱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大历练多了，你就会觉得这个爱情好像是人生里头的一部分而已。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不是，女人不是都说是感情动物吗？比如说到了五十岁，她还是感情动物吗？感情在驱使她的很多行为吗？ 不哎，我觉得我到现在我会觉得蛮开心的。好比说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路上，有一次吧，我走在路上就是看着对面哈一群那个国中生，大概就差不多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砸着女孩子从前面走过来，哇，他们那个全身是汗呐，不知道是运动还是什么，呱吱呱吱讲话，冒汗，然后男女同学的那个，你就觉得一股那个气味啊，不管是 青春的汗味儿， 荷尔蒙的味道， 荷尔蒙 是有味道的， 就是男女家一起走过来，哇，那个简直像那个潮水一样，非常浓郁的味道，这样走过来，就是包括他们的生命力啊。可是那时候我这样会觉得说，啊，我觉得我那时好像一个佛啊，就意思是 像个佛， 像个佛，就感觉说，哎呀，我真的是好高兴。我是现在我这样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你看到他们，你说哇，他们的人生他们还不知道还有苦的嘞。这个苦的就是说，哇，你可以想到说，不管是他们的情感啊，当你碰到爱不爱，忠诚背叛，然后这是一关， 对啊， 然后当你在成家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那无非也就是这种，在这个情感的逃炼里头，最主要是这种。这种情感的这种逃炼里头， 受多少罪啊，受多少苦， 眼看着他的就说，哎呀，可是他们那一刹那，我会觉得，哎呀，我好高兴，我自己是都已经走过来了，好像你会感觉身上的一个那个属于这种肉身的部分吧。其实肉身多苦啊，肉身是好的，可是它也很多是带给你的一个苦恼，是一个它是有重量的， 对， 它是有， 我们都明白， 它是有个背负的，那一刹那我会觉得说啊，我好轻盈，那种感觉，我 对我这种苦受尽 了，就是他们还有十几、二十、三十年，而这个阶段我都走过，然后我很高兴，我的当下是感觉是一个轻盈的，我这次属于那段的折磨，种种带给你的情感、肉体、你的种种的带给你的折磨，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有快乐的折磨，也是有痛苦的折磨，有种种。总之呢，它就是一个很负担。至少在当下，我会觉得说，哎呀，我是轻盈的，我很开心，这样，这很怪哎，就是 还有这岁数大的比岁数小的觉得轻盈的， 有。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博士， 到了一个年龄一个阶段，生命的阶段哈，你对于时间的感觉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啊，好比说我在我十几年前的那篇长篇小说是《荒人手记》的时候，哇，你就发觉你对那个时间的态度是一个挑战的，好，是你站那个姿态非常的张狂，我意思就是《荒人手记》的那个姿态是跟世界是宣战的，好，它是一个非常巴洛克式的，非常张狂的，它的整个那个样子就很像弘一法师的那句很有名的诗，就是说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平，平就是皱眉头，眼界就是他眼睛的世界看到的都是泪海， 眼泪的大海， 为谁惆怅为谁平，他的姿态是非常张狂的，很张狂的，就是那我觉得到了十几年后写这个屋檐的时候，这个姿态整个变了，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像你对时间的话，你只要是线性时间，好，它一定是生有，只要是线性，一定是生老病死， 对， 最后 下来， 就是死亡，就是老衰，就是死亡， 嗯， 那怎么对这个时间呢？那其实就是一个，我刚刚所讲的，或者是就不再问，不像《荒人手记》的时候要去问。以后是怎么样，以前是怎么样，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对所有的刚才你们字幕片打出来的好，未知生焉知死，好，对所有的部分我就给他去留白，而这部分的留白就是一个你所有的作品的底色，就是一个大的成功。